安宗飞奔着跑出教学楼，发狂般的横冲直撞，被人绊倒了，爬起来继续跑，就算被骂也毫无感觉。安宗只有祈祷，祈祷那孩子没有过马路。当他跑出学校门口，看见月兰在那家自己请他的快餐店门口停留了片刻，他渴望地看着店里的食物。安宗想要扯开自己的喉咙喊他别跑，别过马路，但是持续快速的奔跑让他根本喊不出声音。月兰转过头又朝着马路走过去，安宗无力地扑倒在地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： 月兰，回来！ 他回过头，第一次对着安宗甜甜的微笑，像一个普通的孩子，眼神不再是死灰，而是充满着孩子该有的生机。但是他的眼眶里突然出现了好多人脸，一个一个被扭曲的婴孩面孔，仿佛在黑色的地狱里咆哮嘶吼。安宗被恐怖的眼睛怔住了。就在此时，一辆行驶中的卡车上的钢筋冲了出来，硬生生地砸向月兰。安宗只听他一声惨叫，鲜红的血液瞬间喷溅出来，染红了安宗的视线。安宗睁着眼睛张着嘴想要喊什么，但是他听不见了，他听不见还有什么声音，眼前除了血红之外，脑中只回荡着女孩的最后一声惨叫，一声痛彻心扉的惨叫。安宗面前的东西模糊了，他趴在地上，在月兰的血泊中看见一条黑色的身影快速穿出，仿如鬼魅一般。这就是安宗最后的意识。当安宗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已经身处医院里了，手上吊着点滴。他努力睁开双眼，白毅一直守在他身旁，他握着安宗的手，安宗唯一能感觉到的温度就是白毅手上传来的。他动动自己的手指，白毅见安宗醒了，马上探身过来： 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 好点了没？怎么可能会好？看到一个苦苦挣扎的生命消失在我眼前，是多么大的一种痛苦。好点没？太可笑了。 安宗傻傻地看着白毅，想要听到最后渺茫的音讯。他嘶哑地问道： 他还活着吗？ 白毅眼神一暗，安宗心头彻底凉了。他咽了下喉咙，发现最后的喊叫让他的喉咙疼得要命。白毅握着他的手更加用力了。白毅没有再说话，只是紧紧地握着安宗的手，接着把他整个人都抱在怀里。安宗突然间特别怕冷，因为冷就是死亡的唯一感觉。月兰怕冷吗？此时安宗对死亡无比惧怕，他发现生命简直就是死神手中的玩物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。安宗想要保住这唯一的温度，紧紧地抱着白毅，把头埋在他的胸前。白毅的心跳得非常快，安宗知道他担心，也和安宗一样伤心。安宗呜咽着想哭，眼泪却怎么样也出不来，只有用力地抱着白毅，生怕这点温暖也会消失不见。白毅吻了吻安宗的头顶，低声说： 别害怕，有我在。 安宗闭上眼睛，回想到月兰最后死时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抹黑影和他最后的瞳孔。安宗猛地睁开眼睛，把看到的最后一幕都告诉了白毅。白毅没有说话，但是眼神越来越冷，抱着安宗的手也越来越用力，他不停喃喃地道： 没事，还有我在。 过了一段日子，安宗和白毅的生活没有发生改变。月兰只是一个转校生，除了他们以外，没有人对他的死抱太大的感触，反而是一种释然感，好像一个不吉利的东西消失了一样。安宗对旁人的冷漠有种不能控制的厌烦，他心情低落了好一阵子。白毅倒是对安宗客气了许多，还做了很多合他口味的菜。安宗突然喜欢吃苹果派了，发现那家快餐店的甜品味道还真不错，甜甜的，略带酸味。 难怪每次月兰都会带点回去，其实那些东西是他给自己母亲准备的吧。这善良的孩子到死地挂念着那个痛恨他的母亲。 后来月兰的母亲被医院接走，说是会妥善安顿。月兰妈妈在得知女儿的死讯后时哭时笑，她痴痴地哼着歌，默默地念着月兰的名字，眼中充满着失去一切的绝望。安宗没有能力帮助他，他也不需要安宗的帮助，没有人可以再进入这个疯女人的内心了。他人虽然没有死去，但是灵魂早就已经死了。最让安宗担忧的是，到底是谁告诉月兰父亲那种邪术的？他那么做完全是毁掉了一个好端端的家。这让安宗心里埋下了巨大的担忧，因为很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第二个月兰出现。后来安宗打听到了关于那个邪术的消息，但是那个告诉月兰父亲邪术的人在月兰父亲死了之后没多久也死了，所以消息到了这里就彻底中断了。而月兰家那奇怪的人影，按照白毅的说法很可能是他父亲的鬼魂。总之他愧对自己的女儿，所以舍不得离开他。生活依然继续着，人只要还活在这个世上就得去奔忙。安宗按时上班，准时下班，女生们依然会交头接耳地看着安宗和白毅在一起，安宗也习惯了那种目光。经过这件事后，安宗开始担心起自己的眼睛，它也是一种不正常的存在。在他的记忆里，小时候自己的眼睛比现在绿得厉害，那个时候安宗家也是特别闹腾，家里没少为此烦恼过。但安宗是幸运的，因为安宗的家人都十分爱护他，他们从来不提及眼睛的问题，生怕他会有什么心理阴影。经过月兰的事情后，安宗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去揉自己的眼睛，心中比以往更加不安和恐惧。当安宗对着卫生间的镜子使劲揉眼睛的时候，背后响起白毅的声音： 别揉了，你再揉下去都要沙眼了。你放心吧，只要我在，你就不会有危险，我不会让你成为第二个月兰的。 安宗一怔，这小子倒是很清楚他心里在想什么嘛。突然他有了一种莫名的安全感，他低头傻傻地笑出来，呼出一口气，转过身体夸张地作揖道： 多谢啊，兄弟就靠你罩了。嗯， 白毅的眼神闪过一丝光泽，他淡淡的微笑说： 那你也得给我交些保护费啊。 又是一阵没正经的打闹，心中那份死亡阴霾虽然挥之不去，但是活着就该拿出活下去的勇气。月兰小小年纪尚且如此坚强，更何况是他们呢？